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顶级网红带货一姐薇娅被处罚，我们将请律师来解读她被处罚金额的依据是什么，是否会承担刑事责任。另外，目前针对文化娱乐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有哪些规定。今天节目还将关注一起涉嫌3000多万合同诈骗案件的大反转，夫妻俩被控涉嫌一起诈骗案件，案值3000多万，历时近4年的漫长的侦查过程，复印的卷宗135本，如果定罪将获刑10年以上。辩护律师介入之后，案件出现了大反转，检方不予起诉。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检方不起诉，案件的辩护经历了哪些曲折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该案的承办律师来讲述辩护故事。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昨天一则重磅消息震惊了公众，顶级网红带货一姐薇娅被处罚，全网被封。杭州税务部门发布消息说，网红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是13.41亿元。当日薇娅发布致歉信，对此深感愧疚，向公众道歉，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下面来连线北京影视娱乐法学会的理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你好，丹青老师。 这个薇娅被处罚金额的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根据我国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依法纳税。它有一个税率表啊，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收入低，那纳税呢就少啊；如果收入高，纳税呢就多啊。那最高的话呢，8万以上要纳税是45%。其实我们这挣工资的呢，往往想避税也避不了，就得依法纳税啊。但是那个好多之前出现过的这些明星也好啊，这个直播带货的人员也好。他们那个收入挺多的啊，但是呢他们总是想各种方法来所谓的挂引号的避税。另外呢，我国的这个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说对这个纳税人偷税的有这个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的50%以上5倍以下罚款。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偷税漏税的行为啊，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情节啊、社会危害程度，在50%以上5倍以下的范围决定罚款的具体的数额啊。所以呢，薇娅的这次的处罚是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 那么他是否会承担刑事责任呢？ 关于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这块呢，在法律上有些变化。之前呢，我国刑法是规定啊，如果是这个用这个欺骗或者隐瞒手段这个虚假纳税或者不纳税，所谓的偷逃税款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后来呢，我们刑法进行了些修改修改之后呢，成了现在的规定是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相应税款的这个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也就是说，在以前的时候 有可能啊违法这种情况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 嗯， 但是我们这个刑法修改之后啊，如果说依法进行了补缴，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了，给他一个机会。 那么类似事件中，如果当事人他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罪名是什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被追究刑事责任呢，他的罪名呢会这个触犯刑法上的这个逃税罪啊，最高呢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所以呢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针对文化娱乐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在今年9月份啊，中宣部就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啊。在通知当中啊，就对这个阴阳合同啊、偷逃税的问题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啊。另外呢，为了落实中宣部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的管理。在这个通知中提出，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这个汇算清缴办法办理情况，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此外呢，通知还要求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依法依规加大对文娱领域偷逃税典型案例查处、震慑和曝光的力度。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对网络主播要进行这个风险提示、督促整改这应该是第一次啊。 那么您对网红们有什么提示吗？ 建议呢，还是依法纳税因为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网络主播的这个发展他们已经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那应该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依法经营、依法纳税，防止因为税收的问题带来这个很大很大的损失。 对，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非常 严 重的， 代价也很沉重。 是的。 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和分析，再见。 哎，再见。 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涉嫌3000多万的合同诈骗案的大反转。有一对夫妻被控涉嫌一起诈骗案件，案值3000多万，历时近4年的漫长的侦查过程，复制卷宗135本。那如果定罪的话，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辩护律师介入之后，案件出现了反转，检方不予起诉。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检方不起诉，那这个案件的辩护经历了哪些曲折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案件的承办律师来讲述辩护故事。他是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业刑辩律师朱亚林。你好，朱律师。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您第一次见到您的当事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哪儿？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2018年的4月份，在看守所里。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透露着一种焦躁和不安。眼神也非常暗淡。他特别想跟我表达他对于案件的一些情况理解，但是毫无逻辑。想说，但是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该说些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案情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案情其实是起源于一场办学风波。我这个当事人和她的丈夫，一起想办一所国家的一类的大学。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在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工作，是安全合作组织的创始人。那么这个组织呢，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她的丈夫在这个领域钻研研究也有10多年了，他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体系。随着他自己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他就萌生了一种想在国内创办一所国际生态安全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想把自己的这个科研成果在国内能够发扬光大。后来呢，经过人介绍，他就认识了我们这个案件的投资人，也是本案的被害人。被害人他本身自己呢是经营着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也愿意投身到教育事业。就这样，双方在商谈之下， 在2011年的7月17号签订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合作办学之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这投资人把他这个夫妻俩给告了。 对，是这样的。 那这个后来的办学过程顺利吗？为什么会引发了一个刑事案件呢？ 办学过程是不顺利的。因为了筹备这个办学，我们这个夫妻，当事人的夫妻，他们先后啊咨询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教育专家，也拜访了我们国内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他们也研究了法律政策，也做过调研，也写过方案，同时也提交了申请。但是最终因为说在国内想办一所独立的大学，投资的数额非常大，而且审批非常难，耗时也长，最终不得已，他们转而决定说与国内的高等学校合作，创办一所二级学院，这样其实能够更容易的达成他们办学的目标。然后呢，我这个当事人的夫妻在2012年1月19号就跟我们国内的一所大学签订了一个合作的意向书，商定建立一所生态安全学院。然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呢，作为投资方，参与到这个合作办学过程中，先后向他指定的账户里呢转了4300万元作为投资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他个人的原因，过程中又返回了一部分。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就出现了争议。然后是在2016年4月26号的时候，我们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就把我的当事人夫妻，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说是这个涉嫌合同诈骗，是吗？ 对，然后在2016年4月26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刑事侦查过程也比较漫长嘛，然后我当事人的先生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患有严重的疾病，然后在2017年的5月份就病逝了。 等于夫妻俩都涉嫌犯罪了， 对， 然后妻子被羁押，后来丈夫还去世了。 对，是这样的。 那在您介入案件的时候，这个案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呢？ 我介入案件的时候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侦查过程，刚刚到了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 有几年了？当时 大概是快4年了也。 您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您会觉得比较棘手吗？ 当时感觉是比较棘手的，因为首先是它的卷宗数量特别多，135本，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诈骗案件的一个卷宗数量， 摞起来 对得有，而且它每一本页数也非常多，都达到200多页，相当多的。然后卷宗呢也比较乱，就是我们阅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从这个卷宗的数量还呈现出来的状态来看，可以说这个案件是非常难打的。 那如此多的这个案卷和内容，你们如何来理出个头绪呢？ 是这样，作为诈骗类案件，首先我们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就首先我们所谓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有虚构的事实，隐瞒了事实真相。第二呢，我们要看虚构隐瞒的这个事实跟被害人交付财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三呢，我们就要看资金的去向，这个去向是否能够印证嫌疑人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这几点永远是诈骗类案件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特点。然后在海量的卷宗里边，我们要想寻找一些蛛丝马迹，那真的就是如同大海捞针一般，不得要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在会见的时候要反复的跟犯罪嫌疑人核对起诉意见书里边指控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以事实情况相符，如果不符的话，那么问题在哪儿，出现在哪儿，然后我当事人他自己有没有什么证据的线索。我们整理好这些问题的时候，带着问题到看守所里边去，先带着问题，我们首先要去阅卷，在卷宗里去找一些答案，然后我们再到看守所里去阅卷，从当事人那儿得到一些线索，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阅卷工作事半功倍。把这些问题都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回过来再静下心来把所有的卷宗再看一遍，这样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梳理清楚了。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经历了近4年的一个侦查过程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是这个案件里边的关键所在。您看这个案件是在2014年的时候立案的，然后2016年的时候采取了强制措施，2018年的时候审查起诉，直到2019年到法院正式的起诉到审判，整个过程历时4年多。那么什么样一个案件说能 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侦查、审查、起诉过程呢、就从这个过程来看，它就引起了我们作为律师的一个关注点。 嗯， 那么我通过梳理案件情况，我发现这个案件从立案到侦查，然后再到退捕，在退捕以后重新的进入审查起诉环节、这些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只是在第一次退捕回来的时候，审查起诉我们从区检察院移送到了市检察院、也就是说它的级别提高了 一级。 嗯， 但是问题是出现在2016年的12月2号，也就是市检察院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嗯， 您看16年的12月份退捕，等到他再次移送审查起诉的时候，是在18年的12月4号，也就是历时了两年。 嗯， 对，这个补充侦查的期限是严重超期的。 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关键点所在。 嗯，那么在律师角度认为，超期的退捕产生哪些法律问题呢？ 嗯，首先，如果超期退捕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法律的规定。那根据最高检刑诉的解释呢，就是对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话，他是应当做出什么样一个起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决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就是涉及到超期退捕，那在这期间收集的证据，它的效率问题也是律师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你们就此和主审法官有沟通吗？ 有过沟通，而且是反复沟通了很多次。我当时是跟法官反复强调说程序上存在问题，所以希望法官能够在开庭之前召开我们的庭前会议。在那个庭前会议的时候把这个程序违法的问题解决掉。那么经过沟通，法院也采纳了那个律师的意见，只不过是原定半天的庭前会议，我们却召开了两次。 那么对于律师的意见，检察院法院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吗？ 对于律师的意见是这样，首先检察院提出他在办案期间啊，由于律师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其实也是在跟检察院也反映过这些问题， 一直在反映， 对，检察院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在2018年9月26号的时候下发了一个纠正违法通知书，想去弥补这个程序上的违法违规问题。他呢向律师出示了这个违法通知书之后，他是意在想是通过这个行为向我们展示说我们后期的取证工作是合法的。那对于检察院的这种解释呢，我当时做了两点回应的。第一，我是讲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在公安局违法办案已经是1年9个月以后才下发的。不仅如此呢，在被明确要求纠正违法行为之后，这个违法行为仍然持续违法办案3个月，那可以说我们这个主观的违法性恶性是相当大的。是这种情况。然后第二呢，我也讲到说检察机关依法它是负有监督职能的，在遇有违法办案的情况下提出纠正意见，不只是我们说一个手段，但不是我们根本的目的。我们光提出一个纠正意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是督促办案机关去及时的去更正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程序违法这个问题会有多么重要呢？ 程序违法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程序违法是不受关注的，但是随着国家这个司法体制的不断健全，程序违法日益得到办案机关的关注。但是我们作为实务的律师来讲，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程序往前进步一个阶段，那我们如果出现违法，我们想把它这个纠正过来的难度其实它是成几何倍数的往上增长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起诉书指控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诈骗犯罪事实，针对这样一些事实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你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对于诈骗类的事实，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事实理清楚，理明白， 找证据线索。 对，找证据线索。但是很无奈的是说我们这个案件确实是卷宗数量太多了，而且太杂乱无章了。这对于律师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所幸的是说呢，经过不断的阅卷，反复的翻阅案卷材料，然后收集一些证据线索，我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阅卷笔录，形成自己的一个证据链条， 就是庆幸的就是这个案件经过不断的梳理之后，我们梳理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足以去反驳公诉机关的指控，来印证我们被告人，我们的嫌疑人是无罪的。 那么案值3000多万的一个案子，那一旦他指控成立的话，这个涉事夫妻啊，这个这个妻子吧，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3000多万的合同诈骗，如果是一旦指控成立的话，它的基础刑是在10年，可以说它是毫无疑问的要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是这样。 那么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艰辛的努力，这个案件最终取得了预期效果。 我们在案件反复开了3次庭，然后在第3次开庭之后，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有一天，我突然间接到法院书记员的电话通知，他问我，他说：“朱律师，他说我们这个案件出结果了，然后你能来一下法院吗？取一下这个结果。”我当时我就也很意外嘛，也比较突然，之前也没有得到预示。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什么样的结果呀？他说我们下发了一个裁定。这是对于我们做实务的人都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裁定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是不同的意义。然后我就很狡黠的问了一下书记员，我说那是怎么，是检察院撤诉了吗？然后那个书记员也是会心的一笑，他说您来取吧，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后来这个结果是检察院不予起诉了。 最后这个结果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是检察院要撤诉，然后法院下发了一个裁定是准许检察院撤诉，然后又经过了几天之后，检察院下发了一个不起诉的决定书。 那你先知道了，当事人还不知道？ 当时他是不知道的。 那你怎么告诉他的呢？ 我当时得到这个书记员的通知之后，我是上午得到通知的，我当时就立马就买这个高铁票，我就前往了这个看守所，到法院先取了文书。 在外地啊？ 对，在外地，然后到法院取了这个文书，然后又跟检察院的同事一同前往了看守所，当天人就被释放了。 从看守所就释放了？ 对。 这个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 他出来的时候可以说人是懵的，他都不知道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就问我朱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法律程序跟他讲解一下，然后当天检察院的同事也是在当时就让他签署了一些文书，然后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这个视频录像，作为一个取证固定的工作。他当时是能感觉到特别的兴奋，但是也很懵的。 但后来过几天心情平复了以后跟你有沟通吗？ 心情平复以后过了几天他也回到北京了，然后我们见过一面。那个时候他见我，他说了一句话是让我非常难受的，是他跟我讲，他说朱律师，他说我家没了。哎，我当时就是心里边是五味杂陈，特别难受。 那么他不起诉这个法律概念是什么？是等于无罪了吗？ 不是这样的。不起诉是这样，是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或者是自己侦办的案件，在他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做出的一个处理决定。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是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向法院移送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在经过审判环节的时候就把这个案件就解决掉了。 据记者了解呢，在案件办完以后呢，朱律师也去为这个当事人去申请了国家赔偿啊，就是在10月28号啊，检察机关做出了刑事赔偿决定书。那朱律师，整个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啊，您办案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谈起办案最大的感受，我就想起了我的师父一直跟我讲的。他跟我讲，他说我们作为刑事律师，他说坦白的讲其实是一个良心活，因为刑事律师他跟民商律师不一样，在整个国家机关办案过程中，不管是当事人本人还是他的家属能够介入案件的情况非常少的，他更多的都是依赖于我们律师。所以我们律师多做一点，多认真一点，哪怕你会见的时候多听他说一些，多采集一些证据线索，阅卷的时候你多看一眼，多去做一些归纳，可能我们案件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在我的职业过程中，首先我要对得起我的这份职业，同时我要对得起我当事人包括当事人的家属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好，谢谢您为我们带来曲折的一段辩护故事。